当你在原来你可能是一个病人，而你在借助中药疗愈自己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你会发现原来我的身体可以开发那么多我原来不晓得的可能性。那借着这个开发的过程，你会对自己的身体的自愈能力有越来越多的信赖，甚至对于自己的这个生命的可能性会有一种好奇心。于是基于这个好奇心，然后再继续去探索，说既然我的身体在受到那么大的创伤的时候都能够借着医药的导引而能够复原那么多，那这个东西我如果这个机能如果继续探索到后来会变成什么，那就变成中国文化所独有而外国文化没有的什么如来神掌啊、九阴真经啊，就是这样子的一种身体开发。他就觉得原来人有那么多的潜能可以开发嘛，那我们来开发它吧。那开发到后来就变成这些什么轻功啊或者什么，那这个东西如果你们用这种吃了知识之果的人来看的话，看到那种练得轻功的人可以跳上三四层楼，然后他会说不可能，这个肌肉的出力跟什么肌腱什么什么根本就不可能啊、哦！就是然后就来就大家不太能够承认这件事情。但就是在这样子从一个医疗的疗愈乃至于开发出什么超人到仙人的这个过程啊，那的确是我们这种所谓吃了生命之果而没有吃知识之果的这个东方的中国的他所提供的一种生命的可能性吧。我会觉得这一点是比较是蛮可以是当作是我们学中医终极来讲它能不能对我们的生命有好处的一个我目前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我觉得不然的话，如果我们把中医跟西医看成都是一个医疗系统的话，而没有去看到它里面那些细微的本质的差异的话，其实我觉得学中医也好学西医也好结论都是一样，医生让人弱化，就是医生让病人变得更脆弱，通常都是这样的结果。那如果我们现在知道了自己有这个疗愈力的话，那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球上面，当我们面对到我们的身体的不适或者不健康，我们就要考虑的点其实不完全是我们所说的我该吃什么药这个问题了，而是我到底有平常的日子我有多少的时候是容许自己不健康或者是希望自己不健康的这些念头的影响了。就像是我啊这个礼拜刚好是有一个就是交情没有说很好也没有说很坏的日本朋友来台湾，那人家来嘛，我总得基本上是要跟人家去吃顿饭，请人家吃顿饭或什么样，可是其实我已经很懒得再见他了，对方其实根本没有得罪我，对我是很好的、哦、我只是觉得就是不是什么谈得来的朋友啦，所以就觉得不太想见。那我就觉得我这个礼拜哦，就是借着也可以说是借着生一场病哦，然后人家打电话给我都说、啊、还没有好啊，烧还没有退啊，然后那不好意思哦，那这次就不出来了，这样这样的就逃掉了。那我昨天在班上就问同学啊，就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当你工作很繁忙，那个忙不一定是身体的撑不住，而是心情上觉得很受不了了，然后或者是在某一个情境啊，不一定工作或者怎么样，然后你就会觉得我好想放假，然后你就身体就开始酝酿一场大感冒，然后就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你有同学有没有自己经验过这样子的，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感冒好像是我开始有一点做安排让它发生的，有经验过这样子的同学举手我看一下好不好。有啊，还是有一些，也就是这样子的一种人生体验它也可以使人生病。你知道就是我们人对于就像感冒这种非常属于能量世界的病，我们是有某一种的选择的。那像我们有时候啊会遇到有些人他好像很多病， 而且活得很痛苦。那可是呢，相对于那种人呢，我又觉得有另外一种参考族群存在。比如说在我外婆家啊，我外婆当年呢结了婚之后，刚到台湾来的时候，她生很严重的肺结核，可是那时候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家里面又有老公又有小孩怎么样，所以她等于是要抱着病每天咳得要死，还是要做家事，还是要操劳一切，然后到最后总算是没有死，熬过来了这样子。那因为我外婆生重病的时候，她自己遭到的待遇就是她根本没办法休息，也没有人会照顾她，乃至于她自己呢一直不是很擅长面对病人，因为她自己从来没有在得重病的时候得到关爱过，所以她的小孩像我妈妈、我阿姨或我舅舅什么生病的时候，我外婆看待他们的那个态度都会有一点好像不知道如何是好，你知道，如果生病有被人家照顾的经验，就会说哦，那你要吃什么我帮你怎样怎样。但是我外婆她因为自己有那样的经验，所以呢面对她的小孩生病的时候，她就有那种好像生病了啊，那加油啊，就是有那种调子。所以我小时候一直觉得很好玩，就是因为我跟我外婆很亲，我小时候观察到的外婆就是当你啊健康没事的时候，他会啊买这东西给你吃，然后怎样就把你照顾得无微不至，好得不得了，然后一旦你病倒了，他就会好像不知道该怎么来理你，然后就你会看着他在他眼中变成隐形人。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有一点好玩的那个家庭状况之中啊，你想这个家里面的小孩子谁会喜欢生病，对不对？因为在这个家庭里面生病是不但不是取得爱的方法，反而是失去爱的方法。就平常这妈妈爱你爱得不得了，然后呢一旦你病倒，她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她就逃走了。所以我那些舅舅啊还有到我妈妈啊，就是她其实很不容易生大病，就是因为在她那个家庭的设定之下，就是你生病也得不到爱，就这样子。所以反而那些他们那些人身体都还不错，那相反的就是我们这些生病得得到爱的，生病就会得得到爱的人，反而是爱一匮乏就开始生病，就是生病变成一个我们所求爱的方式之类的。就是当你觉得生活不公平，都是你在辛苦，现在也该别人辛苦一下，那你就生病。那我外婆家那些人就不太有这个设定，就是他们在基本的教育上面他们得到的那个讯息不一样。所以我这边举这种很微不足道的例子呢，只是在说我们在生活里面其实有蛮多机会会导演自己生病的，只是我们自己不是那么确切的知道这件事情。就像是我常常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可能有蛮多的人是会为了自己健康而感到有罪恶感的，同学听得懂是什么意思吗？就有人会为了自己的不健康而有罪恶感，有人是为了自己的健康而有罪恶感。就是好像如果我的身体比别人都好，那好像我就必须要多付出一点，因为他们很可怜，那我比较强壮，所以就会觉得健康好像是一种生命的负担一样，就是这样的一种想法。但这只是其中之一啦。那还有就是像我很希望我的某些学生对他们的健康有多一点的罪恶感，因为他们健康的时候都拼命打电动玩具，我就觉得好像还是罪恶感多一点吧，少打点电动玩具之类的啊。那只是当然是玩笑话，那只是说我们今天的人的不健康当然有客观的因素，就像比如说像这个什么慈济团体那些什么吃素的佛教圈子里面得癌症的多得一塌糊涂，那你就会知道其实吃的那么素，然后 这个阳气都不够，让这个人身体就偏向于阴寒，然后就得肿瘤类的疾病，这是一个客观的事情。那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主观的佛法他们就可以逃过这一劫，或许他们有主观的佛法他可以稍微好一点点，但是客观的世界还是存在的，就吃了那么素基本上没什么好下场这样子。那但是呢，在这个客观的这个部分之外啊，那我们的疾病尤其是像那种重大疾病，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那种主观的这个干涉在里面的。像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是什么伤风感冒啊，什么跌一跤啊，什么牙痛头痛啦、啊，这种来来就去不管他自己也会好的那种病，对不对？那种病其实通常来去之间还蛮客观的，就是啊、最近吃的比较上火啦，所以牙齿就痛啦，什么那都来去之间还蛮客观的啊、睡的就比较少啦，所以就啊、所以就怎么样啊，但是这就是客观的疾病。但是一旦那个疾病是一个慢性的大病的时候，那通常那个疾病有主观的部分参与其间。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是容许我们身体的疗愈力出现的话，照理说那个大病在还没有形成之前它就会被分成很多次小病发出来才对，就是我们身体自己要疗愈自己啊，怎么会放那么久理都不理呢？对不对？就是说照理说它会把那些东西推出来才对，那如果身体不做任何反应让个疾病变成那么严重的时候，那恐怕这个疾病就会牵涉到这个人的哪些信念是矛盾的，哪些信念是纠缠的，就是他的心里面的这一部分严厉的在批判他是心里面的另外一部分。就是比如说现在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这种想法就是什么比如说一个已经离了婚的妇女，她终于有机会恋爱了，找到很好的人了，可是她的心里面有另外一部分在批判说你这个人是没有节操的，然后什么你的孩子不喜欢你这样子，然后你背叛你的小孩什么，这有的没的。就是人有时候会在这些事情上面是一个心里面会有很多声音的，而这些不同的声音在拉扯的过程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健康状态啊、会被它拿来当作是一个表现这些不平衡的一个出口。所以我现在讲话我会觉得我有一种无力感，因为其实我并不是真的是什么得了癌症走过来的人啊、所以就是没有那种足够的那种生命的经验值跟深度可以跟同学真的说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但只是说在一个比较粗的角度来说的话呢，这个就是好像我们的这个所活的这个世界或者是我们的身体，它真的是一个很没有道理会来找我们麻烦的东西吗？就是我不晓得如果有同学得了很严重的这种疾病的时候，你会到底我们是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礼物一个提醒还是一个诅咒呢？那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类到底能不能被诅咒呢？这是一个，就像我看到有一本书上面他说，当一个土著，他说我因为被邻村的巫师诅咒所以我摔断腿，你们会觉得这诅咒实在是一个黑暗的恶劣的不可爱的就是很讨厌的能量，对不对？可是现代人在西医院因为西医的说服而少掉了一个乳房，那样子的一个过程其实跟巫术领域的诅咒它的操作方法是一样的呀，只是它的诅咒是让你自己心甘情愿去接受那个手术。 那到底那手术是不是绝对必须，那也很难说。那就是他在，就是我们在疾病的这个事情里面，如果我们用西医不西医的议题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我想我比较赞成去选择去整理我们自己的内在，找出是什么东西让我们的自我疗愈能力出不来。而这东西不是那么难整理，我常常说的是这种整理用不到去说什么我潜意识怎么样，因为这些自己的信念其实就是你，就是我们每天的最清楚的那个情绪。因为我们人的信念会解，会帮我们制造出情绪的。如果你觉，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就是要恶搞你跟你作对的，那你一定每天的情绪都是怎么样的，都是很不甘心，很愤恨，觉得一肚子大便的那种情绪，对不对？所以人的信念根本它是一个清楚的不得了的东西，因为它会每一个信念都会结构出一个很清楚的情绪在那里。只是说我们因为那信念就是我所相信的事，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面对自己的这些情绪，自己的信念的时候，我们都会说那个不是信念，那这是事实，就是这样啊。所以就会变成隐形，是因为你把它当成是事实，所以它才会看不见。不然的话，人的信念乃至于信念引发的情绪是一点都不难找的。你每天都在被它虐待，我们每天都在被我们信念引发的情绪在虐待，就是我们相信这是怎么样的事情，是怎么样的，谁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就得到了那个感受，觉得这世界是一个冷酷的世界，这社会是一个冷酷的社会，这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社会，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觉得像这样的东西就让你每天觉得失落，觉得孤单，觉得慌张。那这样的感觉其实就是我们的信念。那我们平常怎么样，我们选择了怎么样的信念，乃至于你的身体有需要的时候，这个大宇宙的力量被你挡在外面进不来。就如果你每天都是觉得这个大宇宙是跟我作对的，命运是在作弄我的，那我想这样子的信念很足以把你的疗愈力挡在你的生命之外了哦。那这样子你的自我疗愈的能力就被关掉了啊。那这当然只是举一个小小的例子，那当然还有更多的例子。但是如果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生活，看我们自己的情绪的话，会觉得其实一切都还算是有一个头绪啊，不至于说那么的难以理解。那么，那在这样子的我们在说像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到这个主观的疾病的问题的时候啊，那就是像我想大家都听过那种很多癌症患者奇迹似的康复的那种故事，对不对？其实我们也会看得到他那个奇迹式的康复，他往往那里面会牵涉到一个他对世界的感觉的转变，对不对？就是典型的就是当他知道自己得癌症以前，他是一个非常就是什么事情只靠自己，因为他不觉得别人会帮助他或者怎么样，就这世界是他所认识的世界是一个无情的冰冷的不会帮助他的世界。然后他发现自己得了癌症，然后呢就放开心胸，就觉得说他就认了，然后好好去度过余生，然后就发现这世界很可爱啊，然后其实人还蛮不错的什么的，就他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一个开口，就是不再把自己隔绝于这个宇宙之外，就是类似那样子一个感受上面的转换。那当然有些人的感受，他所像有些人的感受，像我们台湾人的主轴感受就是恐惧嘛。那恐惧我在中医基础班已经教过 N 次了，就是人会恐惧就是因为觉得你是大宇宙的孤岛，是整个大宇宙都遗弃你了，你才会觉得恐惧。不然的话总是会觉得任何事情好像冥冥之中都会有一种意义存在，或者是大宇宙会帮忙我们面对它，那就没什么恐惧嘛。那所以恐惧这样的一种情绪其实就是非常典型的认为这个大宇宙放弃你的一个信念造成的东西。那既然我们台湾是一个恐惧所主导的国家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台湾的人的身体可能会比较烂， 就是至少在主观的世界，我们会加强身体的烂。那像台湾的人得癌症真的是很难看，你知道，就是怎么叫难看，就是你真的可以看到一个人表演什么叫做吓死的给你看，就是明明他晓得中医，也明明晓得中医哪个医生吃这个东西很有把握，对不对，他就怕到就是第二天就冲去做化疗，然后弄到不可收拾，就是明晓得也没有用，他被他的恐惧咬死了，就是让你看得到什么叫做人是吓死的，不是医死的。 那像这样子的，那如果说是从我们的那个从一个非常唯物论的西方医学角度来知道，说当一个人在恐惧的时候，他整个免疫机能就会没有掉嘛，对不对？那如果当一个人没有恐惧的时候，他的免疫机能就会很旺盛嘛，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唯物论的也好，我们也会知道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今天的这个闲聊呢，就是想就跟同学在讲讲说除了这个中医呢，它本身呢，我希望它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重新拾回我们自己的疗愈力。那除此之外，那我们如果要面对自己的疾病的时候啊，那我们更需要去在生活中看到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是用哪一些的心情情绪来让我们自己的自我疗愈能力没有机会出来啊。这是一个我现在会比较觉得说，如果我们还要变得更健康的话，就必须在这个比较高层次的层面再下一点功夫。那因为就像我常会觉得说，学中医不错，那我自己的疗愈力呢，我会觉得啊，反正不管感染什么病毒都会发病一下，要把它医好，就是小病不断，这样也不错，代表我的一些身体的机制还有在运作。但是呢，当我想到我想要变得更健康的时候，其实我在家里面，像我昨天下午在家里面就在写反省啊，就是在笔记本上面写，就在整理自己的信念。我会整理的出来，发现我的心里面对于我变得更健康这件事情是有阻抗的，是有阻抗的。就是当然有些阻抗是很无聊的阻抗，就比如说会觉得说变得更健康，那我就会每天要多做多少事，那我要偷懒什么之类的，但是这是很无聊的理由。但是在这但是又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让自己不健康的理由其实都是很无聊也很不无聊的，因为它真的对我们发生的影响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必须要重视的问题啊。那当然这些都是课外的废话了啊，就是这政客呢，那是《伤寒论》就还是要看的。我们还是就是接下来下礼拜还是要回到这本中国人的巫术的这个宝典啊，去看一看。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用巫术的角度来看《伤寒论》，你会觉得这本书里面真的是有太多魔法了啊！这些，因为他疗病的那些能力，真的是让人觉得他是魔法啊，就是这样子，可以把我们对这个身体的生物学的认知，以及对西医药这种疗愈的很多观点都完全颠覆掉的一种魔法。那我觉得学习这种魔法的好处呢，不只是会用这个巫术，而是它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啊，就是另外一个信念上面的开口。那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学中医也需要一起去吸纳的一些额外的营养成分啊，那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就先下课好了，那我们下礼拜再来上正课，不好意思。